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新年归来了，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Good afternoon。 好，在这里啊，赶紧问候一下马克老师啊，这个 Spring Festival 过得怎么样？一定很不错。 Yeah, it was nice. I relaxed, in one of the southern cities for 10 days. I came back to Beijing about 6 days ago and have been doing a little catch up on work and relaxing still. It's nice. 很不错、yeah. 很不错。看来马克老师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度过了为期10天的中国假期。 There were some blossoms already. It really feels like spring there. 真的呀、yeah. 中国的南方都已经有春的意思了、 mm-hmm. 已经有花开了。 A few.、Yeah. 看来一定是一个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Yeah, very traditional. There were even lanterns in the sky at night. It was nice to see. 晚上啊，晚上的街头都已经有什么、mm-hmm. lanterns? Yeah, 都有灯笼了。 Yeah, 所以过得是挺不错的。 Yeah, not bad. 放这个 firecrackers 了吗？ Very few this year. I don't think I heard one during the days of the Spring Festival. When I came back to Beijing, I heard a few. But, yeah. 哦，不过北京今年倒是这个烟花爆竹是基本上五环内是听不见了、 mm-hmm. 啊，所以我们这个过年的感觉稍微有点不一样。 Yeah, quiet. 看上去马克老师度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非常快乐的、mm-hmm. 非常 Chinese 的中国年。 Yeah, very Chinese.、Yeah. 不错，好，回来以后呢，咱们继续跟大家呀、啊、奉献精彩的最简美式口语的课程。我们来说一说啊一些社会时事生活。你比如说今年在春节期间吧啊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mm-hmm. the holiday。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消息一些 news、 嗯 yeah. 哎、比如说我们今年就看到啊一条消息说呀说 Beijing has fewer smokers in 2017、 mm-hmm. yeah big development、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说北京呢现在啊有更少的人在吸烟了、 mm-hmm. Mm-hmm. 哎好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吸烟和戒烟的话题是不是、 yeah. 这新闻说呀说 The number of smokers in Beijing was 4 million in 2017、 mm-hmm. 说在北京2017年的时候、 right. 这个吸烟的人数呢是多少万呢400万 Yeah, that's a lot of people 挺多的、 yeah. 但是呢好在1% lower than the figure for 2015. Mm-hmm, mm-hmm. That's a big difference, yeah. 但是比2015年啊，这相比呢，已经少了大概1%左右了。 Mm-hmm. 所以看到这则新闻嘛，哎，马克老师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朋友、 yeah. 哎，就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最近也有一个新变化，就是说他Mark used to smoke. Yeah, almost a pack. Yeah, I smoked before coming to China, and then when I came here, I just continued, and because cigarettes are less expensive here, it was just so easy、 哎、 to be a smoker. 反正也就是挺巧的哈，跟着这个现象同步的，就是说马克老师本来也抽烟， 嗯哼， 但是也就是在去年，他戒烟了。 Yeah.Yeah. 他不抽了、 yeah. 但是呢他开始啊抽上了电子烟 yeah 有一点偏但是比较好很多、身体好很多、 哎、所以啊我觉得啊咱就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抽烟这件事情、 mm-hmm. 因为我们都说了 quit smoking、 yeah. 难于上青天 it's not easy yeah people say for like a month or something you feel really nervou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hatYou know, drug. Yeah. 对，因为香烟这个东西啊，啊，它有尼古丁， yeah. 它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 Yeah. 所以你说要是想戒是容易，想戒这心是有，但是要真的要戒起来那可难了。 Mm-hmm, mm-hmm.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些比较延缓的措施呢？好。电子烟可能就是一个选择。 Right. Yeah, it's like halfway quitting, half quitting, right? 哎，为什么叫 halfway quitting? Because you still take in nicotine. You know, that's the reason people smoke, so they can get nicotine. They don't want the tar, they don't want the ashes or the smell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you know, an electric cigarette still has some nicotine. Yeah, very little, but some. 好、yeah. 我们来学一学这个电子烟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Electric cigarette, people also say like vape, pen or vape mod. 哦，原来有几种说法。最简单的电子烟就是 electric cigarettes. Yeah. And when you say like smoking, you can then say vaping, smoking and vaping. So you'll see signs outside of public buildings, like no smoking or vaping within 3 meters of this door, something like that. 我们在公共场合看到的禁止吸烟的标志呢，一般来讲都是 no smoking. Mm-hmm. 但是在国外，你也会看到一个单词叫 vaping. Vaping, yeah. V-A-P-I-N-G. Yeah, vaping. 这个 vaping 的意思就是电子烟。 Yeah. Oh, I'm not smoking, I'm vaping. Yeah, but you can't vape here. It's the same as smoking for people passing. 反正我当时看过他这个 vaping 啊，吸电子烟。那电子烟呢，也有 smoke 喷出来。 It's vapor, yeah. It looks like smok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it's kind of like a water.based, you know, vapor in the air. So it'll stick to the walls a little bit. It'll break down, you know, unlike smoke, which is little pieces of burned stuff that days later, you know, they can get back in the air and you can inhale them and it can damage your lungs. 不知道大家周围的朋友啊，尤其是这些男性朋友们啊，有没有开始抽上电子烟的？这个电子烟呢，肯定要比那个日常的香烟啊，普通香烟对健康更有好处。 Right. 因为它没有焦油啊，没有那些烟灰啊，没有那些就是那些你的肺最惧怕的那些物质、 mm-hmm. 啊，没有那些，但是它还是有一定量的尼古丁 ，right？ 所以它而且它喷出来的雾呢，就不叫 smoke，smoke、mm-hmm. 是烟雾，它喷出来的叫 vaping。 Yeah, vape is the noun for that stuff, or it's short for vapor, right? Vapor is the same as water. 可以是 vape 也可以是 vapor、 yeah.。 Vaping， 哎，这个单词啊，咱们真是一个新年的新词啊。Mm.好了，有人说了，听同事说呢，没有焦油，对，它确实缺没有焦油，哎，它没有 tar， right， yeah， 但是它有尼古丁，少量的，微微少量的。 Yeah, when you buy the bottles of e-juice, that's that liquid that you fill into the vape pen or the vape mod,it will tell you how much nicotine is contained in that whole bottle. So, generally speaking, it's about 1/5 the amount of...Nicotine, as in like a pack of cigarettes. 哦，通常来讲，它的那个尼古丁含量是正常烟草的1/5左右， yeah. 也就是20%。 Mm-hmm. 好，这对马克老师来说是一个好事儿， yeah. 一个大好事儿。他已经开始正式的踏上了戒烟的这个旅程。 Yeah. 好，我们来看北京这件事儿呢，那就更好了， mm-hmm. 因为呢，它清洁了我们的 public spaces. Right.Yeah. 我们的 public environment、mm-hmm. 公共环境、 yeah. 你看已经少了20万人减少吸烟了，那未来这人数肯定会继续减少，对不对、mm-hmm. 200,000 fewer smokers in the city over the past 2.5 years、 right. 2.5年的时间就减少了20万。 Yeah, it's a lot fewer. People quitting, people not starting, all sorts of changes、yeah.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北京 implementedWhat has been deemed the strictest smoking ban in history? Mm-hmm, mm-hmm. 北京在2015年的时候啊，它出台了啊史上最严的禁烟令。 Right, yeah. 对，就在那一年。然后呢 ,prohibiting smoking in indoor public spaces,、 mm-hmm. workplaces,、mm-hmm.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Right. 在这些公众的场合啊，什么交通工具上啊，那都是必须要禁烟的。 Mm-hmm. 不过中国现在应该还有4亿的人在吸烟、 yeah. 挺多的啊。 Still a lot. 咱慢慢来吧、 yeah. 对不对？朋友们，你要是抽烟的话，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戒烟啊？有没有想过为这个公共环境做点什么贡献呢、 mm-hmm. 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类的话题，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 public smoking 是我们各种各样的 examination 当中的 topics、 mm-hmm. right. 话题口语写作这种话题都会考的，所以咱们今天最简美式口语给大家编排一个万能素材，你拿去用好不好？ 好， 请马克老师把今天我们要学习对话来给我们走一遍。 好 ，There you are, Mark. Are you ready to grab a bite to eat? Whenever you are, I missed breakfast, so the sooner the better. I'm all set. Let's jet. Let me just grab my coat. Have you been smoking? Nah, it's probably this jacket.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and there were some people smoking around me. I didn't bother to move upwind from them. That's a relief. I was worried that you'd started up the habit. Well, I used to smok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ctually.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I wasn't a chimney or anything. I know guys who go through a pack a day or more. For me, a pack would last 2 or 3 days unless I was stressed out. That's all over now. Was it hard to quit? I was lucky. I bought a vape pen when I was in America for 3 months. The last 3 weeks there, I had nothing to do, so I just transitioned into vaping. Oh, well, that's not the same as quitting. No, let's be honest. Vaping delivers nicotine. I'm glad to keep all that tar out of my system and not have that foul smell hanging around me most of the time. Yeah, it's pretty unpleasant. So vaping is just like smoking then? Well, there's a lot less nicotine in e-juice. That's the stuff that goes into a vape pen or mod. I have a mod now. Well, then i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Uh-huh. I admire people who can quit altogether. Dialogue 2. Jingjing and Mark are at the restaurant. Is this table okay? Sure. I actually like being near the door. Just don't step outside for a smoke. I'm keeping an eye on you from now on. Don't worry about it. I've gone more than a year already. Besides, it's great that not so many people smoke in public nowadays. You said it. I remember just a few years ago, people would light up in restaurants and all sorts of places. Yeah, that took a few years to change, but now people are a lot more considerate. Yep, an article I read in China Daily said that there are 1% fewer smokers in Beijing than there were 2 years ago. That's a big decrease. It is. 200,000 fewer people smoking. The article also said the public smoking ban is 95% effective now. In 2015, only 77% of public places passed inspection. It's definitely an improvement, not having secondhand smoke around you when you go out to eat. What's more, we can hope that fewer teenagers will try cigarettes. That's an important change. If people no longer think it's normal to smoke, there could be a steady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smokers. Let's hope our public places here in Beijing get better and better. 好的，今天这个对话呢一点都不复杂哈，但是呢它包含了很多的关键信息，因为我们说在聊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必须有一些核心的关键信息。咱们今年学最卷美语的同学们可不能满足于只是读懂对话和听懂对话了，咱们要在熟读的基础上啊看着中文自己把这些句子全部的复述出来。好，咱们先从第一步的学习开始。第一段，晶晶说，哎，你在这儿呢，马克。 There you are, Mark. 哎，这个万能的句子。There you are.、Mm-hmm. Here you are. Yeah. There you are. Yeah, I've been looking for you. There you are. 哎，我一直在找你呢。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对。 There you are, Mark.、准备好去吃点东西了吗？ Are you ready to grab a bite to eat? 对了， grab a bite. Grab a bite. 这是一个口语当中去吃点东西、去吃点饭。 Yeah. 的常用说法，请大家务必要记得。你以后在口语里千万别说 go to lunch, go to dinner. Right, grab a bite, grab a bite to eat. 我们向大家保证，百分百美国人在生活当中都说 grab a bite. 没有人说 go to dinner, go to lunch. Right, not that often.、Yeah. 好不好？好， grab a bite 就是去抓一口来吃、其实就是去吃东西的意思。Are you ready to grab a bite to eat?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 Whenever you are. Whenever you are ready.、 对对对，可以说 I am ready whenever you are, or whenever you are ready, so am I. 但是短一点是 whenever you are. 它是一个长句子的缩略语。 对对 对。 长句子是 I am ready whenever you are.、你准备好了我就准备好了。 对。 所以短句子就成了 whenever you are. Right. 我早饭都没吃。 I missed breakfast. 哎，不说我没吃，说我错过了。 对对对， I missed breakfast. 看，我没吃早饭叫做我错过了早饭。I missed breakfast.、跟那个想念的单词是一样的哈。 还可以说 I skipped breakfast. 哦、我跳过了。 Yeah, skipped breakfast. But skipping breakfast is a choice. Like, oh, I don't want to have breakfast. Oh, well. I missed breakfast. Maybe I was too busy. 明白了。Skip, S-K-I-P, 是我错过了。 对对对。 是我有意识的我不想吃。 对对 对。 我错过了。但是 I missed 可能是因为我太忙了。 对对对，没时间。 I'm too busy to have breakfast. 对对对。 So,越快越好吧。 So the sooner the better. 这个句子可真是我们教科书上学过的。越快越好。 对。 The sooner the better. Yeah, the sooner we eat, the better it will be. 哎，我们学的句子是 the more the better. Yeah, the sooner the better, the bigger the better. 好，我都准备好了。 I'm all set. I'm all set,、 mm-hmm. all set,、 yep. set, 就是安排和准备好。 Yeah, already, all set, pretty much the same meaning. Okay,、mm-hmm. 所以 all set 也等于 already. 对对对。 哎，我全部准备好了、 mm-hmm. 走吧。 Let's jet. 见过没有这个新短语。我们都知道 let's go.、 Mm-hmm. 现在我们学习 let's jet. Jet means go quickly. 对了、yeah. jet 本来是喷气式飞机吧。 对对对对对。 Jet plane. Yeah. Living on a jet plane. Yeah, yeah. 看 ,jet 就是喷气式飞机。可是这里口语当中说 ,let's jet. Let's jet. 我们飞吧。 Yeah, I'm ready to jet. Let's jet. Let's jet.、Mm-hmm. 我们走吧。 对对 对, 对。 好。你看一开场就有好几个非常漂亮的短语。 嗯、 马哥说稍等我拿上我的外套。 Let me just grab my coat. 又出现了 grab,、mm-hmm. G-R-A-B, 这就是美国人口语当中常用的一个单词。 Yeah. 就是我迅速的抓上我的什么东西。 嗯、mm-hmm. Let me just grab my coat. 让我拿上我的外套。好了，金金这个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啊。 Mm. 外套上什么味道啊？他就问说：“哎，你最近在抽烟吗？” Have you been smoking? 最近 ，Have you been smoking? 没有啊。 Nah. 哦、oh, ，可能是这件夹克的味道吧。 It's probably this jacket. It's probably this jacket.、 Mm-hmm. Jacket.夹克， 对对对， 看这音译过来 ，coat 和 jacket 在这儿一样的， 夹克衫、 嗯， 外套。我之前在等车的时候，哎呀，有几个身边的人在抽烟。 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and there were some people smoking around me. 过去进行 ，I was waiting for the bus， 正在等车呢。 嗯 ，There were some people smoking around me. 对， 有那么几个人在我旁边抽啊抽的。 嗯。 我懒得走到来我们听这句话 I didn't bother to move upwind from them 好 I didn't bother 就是我懒得做什么事情 didn't bother to do something 我懒得 I didn't bother to 好这里是 move upwind from them、mm-hmm. 是什么意思 It means the wind is blowing in one direction and you move around the person so that the wind blows past you first and then reaches them 哎、 upwind from someone, downwind from someone. 哎，对了，这个 upwind 的意思呢，就是走到风的上面。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他们正好在那个顺风的地方抽烟。 对对对， 你呢就走到顺风的背面去。 对对对， 是不是这意思？就让他们在逆风的地方抽。 嗯 你走到顺风的地方、 mm-hmm. 所以就是说我呀懒得走到、 mm-hmm. Yeah, I was too lazy to move upwind from them I didn't bother to move upwind from them Same way 我懒得走到、啊、离他们顺风的地方去了 对对对 叫 upwind from them 对 大家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译法说 move upwind from them、 mm-hmm. 就是我懒得走到上风口那个地方去了哎呀舒了口气 That's a relief That's a relief.、 Mm-hmm. 这词儿用的口语里用的可多了。 Yeah, relief. What a relief. 就是 whoo. Yeah, phew. Phew. 幸好不是你在抽烟。 对。 让我舒了一口气。That's a relief. 生活中很多时候虚惊一场。 对。 你都可以在口语里用上 phew, that's a relief. Yeah, yeah. Oh, we don't have to go into work early tomorrow. Oh, that's a relief. Yeah. Fantastic! Yeah, good news. Oh, the meeting was canceled. Okay, that was a relief. 哎呦， That's a relief. 不用开会了，会取消了。 对对对。 明儿不用上班了。 对。 假期又来了。Wow,、mm. that's a relief.、 Mm. 我还担心呢，你刚学会抽起烟来了。 I was worried that you'd started up the habit. I was worried.、Mm. 我一直还担心呢 that you'd started up.Started up,、 mm-hmm. 开始了某种习惯 The habit. Yeah. Started up the habit. 哎，我还担心呢。这个，我过去是抽的。 Mm-hmm. Well, I used to smoke. Used to do something.、 Mm-hmm. Used to smoke.、 Yeah. 过去抽烟。哎，抽十多年了吧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ctuall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ctually.、 Mm-hmm. 好，晶晶问了这么一句话，她说：“你烟瘾大吗？”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 好， 生活中，你看，你烟瘾大吗？是不是非常常用啊？ 嗯哼 ，Absolutely。我们来看看今天哪些同学挑战。第一位，平凡之路。 好 ，Are you a heavy smoker？ 怎么样？ 对，这是差不多。但是我们说那个两年之前。我吸烟，所以问题就是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哦，因为今天上下文说的是以前，所以咱们说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嗯哼， 没事儿， 咱们今天只要说到 Are you heavy smoker 都算对啊。 对对对对。 好，第二位同学是常州建辉。 好 ，Do you smoke every day？ 啊，这个也换一点点。那个 every day， 跟你说是两个 every day， 不是 every day， 对不对？every day， 所以分开 every 和 day。啊，那个 did you smoke every day？ 对不对？两年之前 did you smoke every day？ 但是你吸一个烟，每天吸一个烟没有怎么多，所以问题是多不多？你吸烟是多的不多？对，所以你可以加。Smoke 加 more than a pack every day. 你每天吸一包多吗？Did you smoke more than a pack every day? 你看，你这 do you smoke every day 是问人家是不是每天抽？ 嗯， 跟那个烟瘾大不大没关系。 Right. 所以老师给你改的是 did you smoke more than a pack every day? 对对对对对。 每天吸一包多吗？那就是多了，是不是？好 ，We are family 说 ，Do you smoke like a chimney？ 这个也是差不多，要换 did。Did you smoke like a chimney？ 但是 smoke like a chimney 是特别好用在这儿。 他这个做的非常好，就是他用了一个短语叫像吸烟吸的像个烟囱一样。 Right。 英文中就是这么说的。 Yeah。 Smoke like a chimney。Chimney 知道怎么写吧 ？Yeah。 Chimney. Chimney. Yeah, on top of a factory or a big building, there's this thing that puts out the smoke. 烟囱、 right? 啊、yeah. 也形容一个人是一个什么老烟鬼了。 对对对。 曹阳说 ,Are you a more of smoke addict? Right, right. 在这儿那个 addict 不是这么合适，我们不是这个问题。你可以换 ,Are you a heavy smoker? Or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也可以。 就是烟瘾大的人我们通常说 heavy smoker 就好了。 对对， 你不能说 addicted to something、 right. addicted to smoking， 它跟上瘾是不一样的、这个瘾不能怎么说。 对对对， 所有的人用 addict、addiction、addicted 在这个情景下都是不合适的，这个其他同学要注意一下。 对对对。 好了，木子说 ,Are you a heavy smoker? 周世凯要换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其他的都好。 听说 ,Do you smoke a lot? Yeah, that one's pretty good. Actually, 特别对。Did you smoke a lot? 都可以吧，很容易的。Did you smoke a lot? 可以。 好，易水寒说 ,Did you have a heavy smoke habit? Yeah, smoke habit 要换 smoking habit.Smoking habit. 你看是 smoking habit. 对对对。 对不对、哎、所以看来啊这个句子当中呢我们说烟瘾大、我们可以说smoke heavily.、 Yeah. 我们可以说、 be a heavy smoker. Are you a heavy smoker?、我们可以说 smoke a pack a day. 每天吸一包那就挺多的了。 Yeah. Smoke a pack.P-A-C-K a day. 对对对。 我们还可以说 Smoke like a chimney. Smoke like a chimney. Yeah. 好，这四个表达请一定记清楚。 对对对。 那么马克老师是怎么说的？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哎，他用的就是 Were you a heavy smoker? 学会了，烟瘾大，爱抽烟，烟枪，烟鬼， 对对对对， 都叫做 a heavy smoker. Smoker 就这么简单。我们继续往下看了。马克说：“可我不是个烟鬼啊。” I wasn't a chimney or anything. 听，他用的是哪个词？ I wasn't a chimney or anything. 我不是一个烟囱。 Yeah. 所以烟囱的意思就是老烟鬼的形容词了。I wasn't a chimney or anything. Yeah, 我也不是个烟鬼啊。我知道有的人一天抽一包或者更多呢。 I know guys who go through a pack a day or more. 好，我们来看这个短语。I know guys who go through. Go through 不是通过的意思吗？ Yeah, go through means to finish or use. And to finish or use not that carefully.You know, so I went through a book over the holiday. I don't really remember much from it, but yeah, I read it. I went through it. 哎，同学们 ，go through 的意思啊，它是指的是什么？某种消耗跟消费。 对对对，用完了，但是不是这么认真的用。 它的意思就是用。 对 ，use 就用对 用。所以 go through 我们可以替换用 use 这个单词。 对、right. ，go through a pack a day， 每天用完一包烟， 对对对， 抽完一包烟 or more。 对。 我呢我两三天才抽一包。 For me, a pack would last 2 or 3 days. A pack, 一包 would last, 可以持续 2 days, 2 or 3 days.、我可以抽两三天呢。哎，除非是压力特别大。 Unless I was stressed out. Unless I was stressed out.、压力大，压力山大。 Yeah, I was stressed out. Pl- please remember it. Yeah. Don't get stressed out, you guys, but do remember how to say stressed out. 你可以说 get stressed out. Yeah. 你可以说 be stressed out.、 Mm-hmm. Feel stressed out. Yeah. Feel stressed out. Used to be stressed out. 都是压力山大的。 对对对对。 压力山大的。接下来哦。 Under a lot of stress, 你还可以说。 Oh, under a lot、 yeah. of stress. Unless I was under a lot of stress. Unless I was stressed out. OK,、yes. 学会了、嗯、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That's all over now. That's all over now.、 Mm-hmm, that's all over now. OK 了，结束了哈。 嗯、 晶晶说，哎，戒烟难吗？ Was it hard to quit? Was it hard to quit?、 嗯、 你也可以用问别人、做这个事情难吗？ Was it hard to do it? Yeah. Was it hard to quit? Quit, Q-U-I-T,、 嗯、 戒烟。 Quit. 马克说我很幸运啊。 I was lucky. 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那段时间呢买了一支电子烟。 I bought a vape pen when I was in America for 3 months. I bought a... Vape pen. 好 ,vape pen 就是电子烟、 mm-hmm. 它是那种笔式的电子烟。 对对对。 你看 pen 是笔。 嗯、mm-hmm.。 所以像笔一样的电子烟叫 vape pen. 对对对。 I bought a vape pen when I was in America for... 3 months. 3 months.、Yeah. 就是说我待三个月的时候。 Yeah. Yeah, I was spending 3 months in America.、Yeah. 最后那三周呢没别的事儿做。 The last 3 weeks there, I had nothing to do. 所以呢 the last 3 weeks there, I had nothing to do. So...、Mm-hmm.我就开始抽上了电子烟。 So I just transitioned into vaping. So I just transitioned. Transition 是转换。 Yeah, to make the change from one thing to something similar. 哎，就是转换转变了 yeah, yeah. 就逐渐从一个习惯就改到了另外一个习惯。 Mm-hmm. 逐渐的改变叫 transition to vaping. Right. Vaping 就是抽电子烟。 对对对对。 好，晶晶说，哦，那跟戒烟不是一回事啊。 Oh, that's not the same as quitting. 那跟戒烟不是一回事吗？我们以为是一回事呢。 嗯、 hmm. ，不是一回事吗？不是的。 No. 让我们诚实面对吧。 Let's be honest. Let's be honest. 让我们老实点啊、hmm. 诚实面对吧，这不是一回事。但是那个电子烟呢有更多的什么尼古丁。 对。Vaping delivers nicotine. 什么意思呢？ Nicotine is the drug contained in cigarettes and e-cigarettes like vape pens.、 哎 yeah. 尼古丁啊就是 nicotine. 对。 Nicotine.、 Yeah. N-I-C-O-T-I-N-E. 这一定要知道。 Yeah. 化学元素啊。 Nicotine. 那这个 delivers nicotine 是什么意思？ Yeah, it gives you nicotine. Yeah. 哦 ,delivers 意思就是说它还是会给你。 对对对。 啊、它还是会给你一些尼古丁的、 mm-hmm. 就是 vaping 还是含有尼古丁的但是我很开心啊能够远离什么远离焦油 对 But I'm glad to keep all that tar out of my system I'm glad to keep 我非常开心能够 keep something out of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 mm-hmm. Yeah, keep something away from you keep it from coming in、 哎、 Yeah 使什么东西远离什么 对 那么 all the tar T-A-R 就是焦油、嗯、 对 keep all the tar out of my system、 嗯、 这里的 my system 我的系统是什么呢 yeah my body right yeah, 对 lungs and blood vessels wherever it would go throat、yeah. 所以让焦油呢远离我的身体、 嗯、 我的身体系统因为焦油这种东西啊它对我们身体的很多这个尤其是肺部器官的伤害很大 yeahYeah, pretty bad. 对不太好。所以 I'm glad to keep all the tar out of my system.、 Mm-hmm. 然后呢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难闻的味道围绕着我了。 And not have that foul smell hanging around me. Most of time. Yeah, most of the time. 大多数时候。 Except when I'm standing downwind from some people who are smoking at the bus stop. Not have, 没有了那样的一种什么臭味啊。 That foul smell. Foul, F-O-U-L. 对，特别臭是可以说 foul. 很臭的。 谁放屁呢 ？Foul. 很臭的味道叫 foul smell. 对。 Around me, hanging around. Hanging around. 在我头上盘旋。 对对对。So like if you're around some smokers and then you get into an elevator and then you go to your office, someone's like, "There's a foul smell hanging around you." Yeah, it's, I brought it in from outside. 对，身边有臭味儿， 对对对， 就叫 foul smell around me. Yeah. 哎，大多数时候呢就没有那种难闻的味道围绕着我啦。 对， 哎，丁丁说是啊是啊，不好闻哈，不好闻。 Yeah, it's pretty unpleasant. Yeah, it's pretty unpleasant.、Mm. Pretty unpleasant, 不舒服。 对， 我们聊天室的很多同学，我刚才看到了，大家都在 complain 啊、the foul smell of the smoking. Yeah, someone sits next to you on the subway or something, and then you smell like smoke, and then you know, Jing Jing asks you, "Have you been smoking?" 我们普通人觉得那个烟味呢比较呛。 Doesn't smell good. 对吧？比较呛那个味道 yeah, 啊， sour, 不舒服。 And, yeah. 所以哎，电子烟就跟抽烟一样吗 ？So vaping is just like smoking then. Vaping is just like smoking then. 是这样的吗？是不是啊？哎，这么说吧。Well, there's a lot less nicotine in e-juice. There's a lot less. 有少很多的尼古丁。 对。 在哪儿 ？In e-juice. Yeah. 来看这个单词 e 肯定是 electronic 的意思。 Right. Electronic cigarette.Juice,、 yeah. 电子的那个叫 juice 不是那果汁吗？ 对 ，try to make it sound coo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s working. 其实这个 juice 指的就是烟油。 对。 所以这个电子烟油哈，电子烟里的烟油呢 ，e-juice 烟油呢有 a lot less nicotine. 嗯哼， 尼古丁就少多了。 Right. That's the stuff that goes into a vape.Pen or a mod. 这烟油呢，后面一个破折号，就给你解释说 ，That's the stuff， 就是这种东西。 Mm-hmm. Goes into a vape pen， 它呢会装进这个鄙视电子烟， 对， 或者是 a mod。 A mod.、 Yeah. M-O-D. What is a mod? A mod is short for model,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whole unit is shaped a little bit more like a box.And it has more controls. The battery is farther away from the tank. You know, so it's a better unit. Oh, 它是另外的一种电子烟，可能是一种盒状的。 对。 啊，电子烟吧。所以呢，这就是啊，烟油就是装进鄙视电子烟或者是 mod 电子烟里面的那种东西。 是。 我现在就有一支 mod. I have a mod now. 哎呀，晶晶说，这可是方向正确的一小步啊。 对。 你看这句话，其实它非常的中文，对不对？ 嗯哼，嗯哼。 而我们没有想到英文中人们也说哇这是方向正确的一小步啊 对 啊很有意思所以这是第二句微信挑战我们来看看有谁啊这位吧 77. 好It's a littl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一小步 对你猜一下百分之百 啊 对 It's a little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可以啊 It's a little step, 一小步、嗯、 对 正确的方向呢 in the right direction. Yeah. 漂亮 对 好对接下来我们再看谁吗我们来看看 Alice 吧好不好 Alice 可以 对 This is a small step forward to the right way 在这儿那个 way 不是这么合适你可以换 direction、the right direction 那可以 to the right direction 换 in the right direction 那个 forward 不要在这儿那不是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说 It's a small stepin the right direction. 哦问题也不大就是你那个 forward 朝什么方向不需要了。 对。Forward 就一个单位挣一点钱多挣一点钱明年比较好。That's a nice step forward. 但是一个人抽烟比较少的可以说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哦就 in the right direction, 用一小小介词 in 就可以了。 对。 好了 Annie, 西西。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嗯差不多。那 what a small step, 在前边要换 it's a small step. What a small step, 是啊怎么小的怎么小的。所以 you're not complaining, 你可以说 i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是一个好的事情。 Oh, it's a small step, 就好了。Alvin. That is the step on the right way. 好。On the right way, 要换 in the right way. 那 way, 要换 direction. 所以说 it's a step,in the right direction. 不用 small, 那可以。It'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有好几位同学啊都说到了 way 这个单词。像燕啊 this is a small step of the right way. 闯堂兔 this is a small step of right way. 对。 小花 this is one step for the right way. 对。 这个 way 呢不太合适。 必须人想你的办法是对不对你用什么办法是这个是办法不是办法就是那个。 对。 去哪儿 ?way, 我们在口语当中理解的最多的就是一种 method。 Yeah, the way of doing something. The way of doing something.、 Yeah. 做事的方法。但这里是方向哎同学们方向是 direction. 对。 好我们来看一位100分的心。 好心是好。Tha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00分。That's a small step.In the right direction. 对。 它跟老师的正确答案只差一个字儿。 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老师的正确答案是 I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一模一样。 对对对。 老师用 it's, 他用 that's. Right. 没区别。 没有区别。 没区别，对不 对, 对, 对, 对。棒极了。 Mm-hmm. 就是这么说 I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Yeah. Well, then i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哎，同学们，口语中这句话呀、啊，你也表扬你的朋友、mm. 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就可以说it's a small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哎、yeah, ，可以啊。 一小步，方向对了。 对。 好，马克这时候很高兴。马克说：“哼，可不咋地。” 啊哈，啊哈。 英文中就用一个小小的， 对对对， 声音来表示那种很骄傲。 啊哈， 很傲娇啊。 对对对。 啊哈。 So many ways to say 啊哈 ，That's a happy ways. 啊哈， 啊哈，啊哈。可不吗？ 对。 可不咋地，我真心欣赏那种。两种都能全解的人 I admire people who can quit altogether I admire 我真心真心我赞叹我真心欣赏那些 people who can quit altogether yeah, quit 两者都戒、 altogether. yeah. 两者都戒掉的人全戒掉、 mm-hmm. 压根就不抽了、mm-hmm. 这种人很牛、 yeah. 厉害了、啊 yeah. 电子烟都不抽 不容易的 慢慢来、 嗯、 好了 Dialogue 2 Jingjing and Mark are at the restaurant 我们在餐厅里用餐啊就开始说起来了、嗯、Jingjing 说哎，这张桌子行吗 Is this table okay? 没问题 Sure 哎，事实上我喜欢靠近一点点门 I actually like being near the door I actually like being near the door.、 Mm-hmm. Yeah, most people don't like it, so I actually like being near the door. 哎，为什么、like being near the door? I don't know why I like it. It makes me feel comfortable. 我也是 I can leave without paying, right? 就像 我怎么好吃，我走，不要买单。 就像在那个飞机上，你要一个 window 的座位， oh, yeah, 还是一个 aisle 的座位。 Exit row, you get the extra 10 centimeters of leg room. 大家，你们吃饭的时候在餐馆里喜欢坐那个、mm.特别特别离门特别远特别深的位置呢 对对对对 还是喜欢坐在门边啊 Yeah. 我特别喜欢坐门边 Give me the cold blast of air every once in a while. It's a good deal. 我总感觉那个地方好像空气要稍微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挨着卫生间也不介意。 还行。 是不是、 嗯、 所以挨着门边很方便感觉随时可以撤。 对。 好 I actually like being near the door.、 Mm-hmm. Being near the door, 就是喜欢靠近门一点点啊。 对对对 哎，你别走出去抽一口啊 Just don't step outside for a smoke 还以为他有点小心思哈、 mm-hmm. 靠着门是因为一会儿想出去抽一口就说 Just don't step outside 迈出去踩出去走出去 Yeah Step outside 干嘛 Yeah for a smoke 哎，抽一口叫 for a smoke Yeah 抽一根儿 对对对 For a smoke Yeah Just don't step outside for a smoke、 mm-hmm. 从现在开始我要监督你 对 I'm keeping an eye on you from now on. 好了监督 Keeping an eye on you. 把一只眼睛放在某人身上。 对对对 I have to keep an eye on you. I'm keeping an eye on you.、 哎、是英文当中的常用说法就是监督某人、 mm-hmm. Keeping an eye on somebody. Yeah. I'm gonna keep an eye on you from now on. Yeah. 现在开始我要密切的监视你。 嗯、 马克说不用担心 Don't worry about it 我都戒了一年多了 I've gone for more than a year already I've gone for more than a year already Yeah, I've gone for a year without smoking I've gone for a year without drinking 你这个 gon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走了 It's been a year since 哒哒哒哒哒 Oh,、 yeah. 是 I've gone for、 mm-hmm. 它不是用的是It has been gone for 怎么怎么样 No, no, no. Yeah, it has been a year since I smoked, or you can say, I've gone for a year without smoking. 那同学们你们看啊我一年多没有怎么怎么样了 对对对 可以说 I've gone for more than a year,、 mm-hmm. 怎么怎么样 Yeah, usually we'll say, I've gone for more than a year without smoking. But here we understand already this is about... 哦通常是 I've gone more than a year without doing something. Mm-hmm, mm-hmm.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已经一年多了。 对对对对对。 戒烟啊这些、 yeah. 戒掉不好的习惯啊晚睡啊这些 对对对 I've gone for more than a year without sleeping 这就是没睡觉了 yeah without staying I've gone for 3 days without food at、哎、the most、yeah. 三天没吃东西了你看什么什么时间没怎么样了就用 I've gone for more than 怎么怎么样的时间再说了现在没有多少人在公共场合吸烟了挺好的 Besides, it's great that not so many people smoke in public nowadays It's great, 太好了 that not so many people smoke in public nowadays、 mm-hmm. Many people smoke in public 在公众场合 对对对 吸烟现在人少多了 确实少多了。 Yeah, not so many people smoke in public. 哎，说的是。 You said it. 好，这句话你们记住了吗？我们节目里都出现过几百遍了。 Mm-hmm. You said it. 它的意思是。 Yeah, yeah, 对啊。 You're right. Yeah. 对啊。你说的是啊， 嗯， 我记得呀，这几年前吧，人们在餐馆和各种各样的地方抽烟。 I remember just a few years ago, people would light up in restaurants and all sorts of places. 就在几年前 ，just a few days ago. 嗯哼， 好，人们抽烟的抽，这里马克老师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 light up， 点烟， 开始吸烟 ，yeah, light up， 点上， 嗯 ，light up， 点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开始抽、 mm-hmm. light up. Yeah, I mean, you look to your left and you see someone, you know, and you're like, oh, man, here comes the secondhand smoke. 什么是那个啾啾啾啾 light up, 打火机。 哦，打火机的声音就开始打起来了哈。 对对对对。 Light up in restaurants and all sorts of places. Yeah. 各种各样的地方抽烟，什么餐、mm. 哎呀哪儿都餐厅啊 ，bowling alleys and net bars， 写字楼啊 ，yeah bus stations KTV 呀、啊、 ，yeah oh there you go you can't avoid it everywhere 都在抽、yeah. 哎抽啊抽啊到处都是烟雾缭绕的哈。 对， 马克说是啊，花了些年头改变呢。 Yeah, that took a few years to change. Hey, that took a few years to change.、 Yeah. 现在人们更加体谅他人了。 But now, people are a lot more considerate. Now, people are a lot more considerate. 好，这是一个新单词 considerate.、 Mm, considerate, yeah. Thinking about other people, thinking about how to make them comfortable and safe.、Yeah. 体贴别人，体谅他人、 mm-hmm. 让觉得他人过得舒不舒服，他人过得好不好啊、 right. yeah. Be considerate of old people in public. Be considerate of others. 对、yeah. 关照老年人呢 be、 yeah. considerate. Mm-hmm. 对不对 Yeah. Be considerate of yeah, other people. Of others.、 Yeah. Of others. 就是多关照他人体贴他人。 Mm-hmm. 哎这说了我读过一篇中国日报的文章哈说呢跟这个前两年相比啊北京的吸烟者已经少了1%了。 Mm-hmm. An article I read in China Daily said that there are 1% fewer smokers in Beijing than there were 2 years ago. 嗯，这里主要是个比较，是这么说的。An article I read in China Daily,、mm-hmm. 啊、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said that there are 1% fewer,、 mm-hmm. 少了1%了。 对。 的人 smokers,、mm-hmm. 吸烟者 in Beijing than there were 2 years ago. Yeah. 跟两年前相比啊少了1%了、 嗯、 下降幅度真大呀 That's a big decrease 好 decrease 这个单词、嗯、请大家学习一下 yeah, decrease、D-E-C-R-E-A-S-E decrease 典型的前缀 D-E、啊嗯、就是减少的意思、 yeah. 我们说那个单词 increase yeah increase decrease 增加 in、啊、加多D 是减少 ，crease 肯定就是什么意思啊 ？crease 肯定就是某种数量啊。 Yeah, fold something up, crease it.、Yeah. 是不是啊？这词根什么意思？等驸马来讲啊。 Mm. 好，晶晶说，烟民是多少人 ？It is 多少 ？200,000 少了烟民少了200,000人。 对 ，200,000 fewer people smoking。 嗯， 这文章还说了。说这个公共场合禁烟的有效率呢在95%。 The article also said the public smoking ban is 95% effective now. 好公众场合的禁烟叫 public smoking ban. 对 ban, B-A-N, a ban on public smoking, public ban, smoking ban. 对禁烟是 95% effective, 就是有效率 对对对 执行率有效率。有效率在95%左右。 嗯， 2015年只有77%的公众场所呢通过了审查。 In 2015, only 77% of public places passed inspection. Only 77% of public places passed inspection. 这是什么 ？Inspection is when some officials come and they measure thing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就是、 How clean are the sinks?How many of them have、fresh water running? You know, bathroom inspection.、Right? 这就是一种检查，一种审查， 对对对 一种审核，叫 inspection. Right. 所以你看，当年是77%的地方是禁烟了， mm-hmm. yeah. 现在95%的地方合格了。 Mm-hmm. Yeah, passed inspection. 哎，所以禁的还是不错的。 嗯、mm-hmm. 嗯、mm-hmm. 这个事情啊，这公众场合这戒烟这事儿，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 Yeah. 所以我们应该觉得很开心。 Yes. 很鼓舞。 Yeah. 我们不用吸二手烟了，对不对？ Yeah. 好，接下来晶晶就说，哎呀，出门吃个饭不再吸二手烟了，确实是一大进步啊。 嗯，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句微信挑战。挑战同学可多了。 很多的。 嗯、我们来挑几位。 好。 说说好不好？ 好。 来挑几位啊。 嗯。 第一位同学呢，老师挑选出来了 Echo Chen， 来听听语音。 It's a great progress to go out to eat a meal and not smoke the second hand smoke. 好好，不用说 smoke the second hand smoke， 你可以说be exposed to secondhand smoke or have to deal with secondhand smoke. 不用用 smoke 两次。然后那个前边 it's a great progress. 不用说 a progress, 就可以说 it's progress. 但是 progress 在这儿不是这么合适。你可以换 improvement。你可以用 a improvement, a great improvement, right? 好，参与这句挑战的同学注意了啊，大多数人都用了进步叫 progress。 对。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情景呢应该用 improvement。 对对对 ,progress 是高铁那个挣钱什么什么身体好的，但是在这儿 improvement。 这个 progress 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事情啊，它今天在进步、嗯、明天在进步。 对对对。 这个过程你特别清楚，你看在眼里。嗯、但是 improvement 就是说，哎呀，三天不见。 对。 哇塞，怎么。 还了 哇！怎么换了个人似的？ 对， 这个叫 improvement， 对， 知道吧？ 嗯、 哎，通过这个练习，这俩词儿，相信大家能够搞得很清楚。暗涌 ，It is really big progress that we non-smokers don't breathe in smoke in public places. 嗯 ，It is a really big improvement for non-smokers. 停 ，not having to breathe secondhand smoke in public places. 不用 breathe in， 就可以 breathe。Secondhand smoke. 但是前边要加 not having to breathe. Oh, not having to. Yeah, don't breathe. 就是那个你要用一下 don't breathe, right? 对不对但是在这儿 not having to breathe in, not having to breathe secondhand smoke、oh, in public. 不需要吸了。 对对对。 是这么说的。 嗯、 Jenny 说呢 it's really a great progress that we don't have to breathe secondhand.Smoke when going out for dinner. 对对对，后边是特别好。Don't have to breathe secondhand smoke when going out for dinner. 没错误的。前边就可以。It's really a great improvement. 不用 progress. 其他的都好。 都没问题。 对、啊。 那后面那个 breathe secondhand smoke、yeah. 特别好。 Yeah, don't have to breathe secondhand smoke. 二手烟啊，就是 secondhand smoke. 对对对。 就行了。 对。 不是 secondhand smoking 哦， 对对对 大家注意哦。 是。 好好 ，Judy 说 ，It's a big step forward of no secondhand smoke when you are out for dinner. 好 ，no secondhand smoke 可以用，但是我最喜欢是 not having to deal with secondhand smoke. Not having to deal with secondhand smoke when you're out for dinner. 然后那个 step forward 可以，但是比较好是 progress. Sorry, improvement. It's a big improvement not having to deal with secondhand smoke when you're out for dinner. 好，还有一种二手烟的说法呢，来自 Carrie 啊，他说 ，eating out without passive smoking 被动吸烟、 嗯、 is quite a progression。 对 ，progression 要换 improvement， quite an improvement。但是 without passive smoking 就特别好 ，passive smoking、哎、是你现在做什么 ？breathe secondhand smoke 对。对、 right? ， 它这个被动吸烟是全文当中用的最好的一个 passive smoking 对。对、yeah. ，大家当然也用 secondhand 的是 对对对 也不错了。不过他这个有点别出心裁啊。 嗯哼。 好，我们来看老师是怎么说的。 好好好等一下。哦这儿。It's definitely an improvement. Not having secondhand smoke around you when you go out to eat. 首先说这是一大进步。It's definitely an improvement.、 嗯、 注意键冠词是 an improvement.、 Yeah. 首先肯定 definitely an improvement. 对。 什么事儿呢 ?Not having secondhand smoke. 嗯、 没有 secondhand smoke 二手烟了在哪儿、 yeah. around you、 yeah. 在你身边 when you go out to eat、 mm-hmm, mm-hmm. 出门吃个饭 go out to eat、 yeah. 再也不用吸二手烟了 对 拍手称快、啊 嗯、 好就这么说这第二句然后呢我们就继续说哎呀再说了再有了 yeah, what's more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更少的年轻人去尝试学抽烟。 We can hope that fewer teenagers will try cigarettes. We can hope. 我们完全可以希望。 对。 Fewer teenagers 年轻人啊、 mm-hmm. will try cigarettes. Yeah. 这个很重要的。 Yeah, it's important, you know.、 哎、年轻人觉得抽烟怎么样？很酷。 Yeah, yeah. Near a school, you see people hanging out. 就跟着学。 Yeah. 因为人们觉得抽烟是好事儿。 对。 他就去学。 嗯。 如果他要觉得那事儿不太正常， 对， 他可能就不再去学了。 嗯哼。 所以马克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改变。 That's an important change. 如果人们不再认为吸烟是正常的，烟民的数量，新烟民的数量就会持续减少。 If people no longer think of it as normal to smoke, there could be a steady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smokers. If people no longer think of it, 不再认为它 as normal,、 mm-hmm. 是作为正常的 to smoke. Right. There could be a steady decrease.、 Mm-hmm. 又来了 decrease,、 yeah. 巨大的下降啊。减少叫 steady、 mm-hmm. steady means going on and continuing、 哎、持续的稳固的 decrease 减少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smokers、 mm-hmm. 新烟民的数量就会持续减少过两天把这句话中文扔给你让你用英文复述出来看你行不行、啊 mm. 好 如果人们不再认为吸烟是正常的新烟民的数量就会持续减少、 mm-hmm. 看你们会不会掌握这句话最后一句让我们希望北京的公共场所会越来越好。 Let's hope our public places here in Beijing get better and better. 诶这句话。 Yeah. Get better and better. Get better and better. 最简单我们都会。 嗯、 Let's hope our public places here in Beijing get better and better. Yeah. 其实就是 cleaner and cleaner. Yeah. Friendlier and friendlier. friendlier and friendlier. Yeah. 好。好玩吧这个对话、 嗯、 啊所以既说了电子烟是抽烟的替代品 对对对 啊又说了你看你还了解到了时事你看北京都有多少20万人 哇、 wow. 没有再吸烟了 yeah, 1% fewer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通州 like not smoking anymore 对差不多都是通州的人口了、 right. 当然了你还知道年轻人不再抽烟了、 mm-hmm. 啊 如果人们认为吸烟是不正常的、 mm-hmm. no longer think of it as normal to smokeThat could be a steady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smokers. 也很好。好，我们来归纳一下今天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单词和短语。 好。 From dialogue one, we have chimney. 烟囱。 对。 它意思就是指 someone who smokes all the time. Mm-hmm. Yeah, heavy smoker is a chimney. 随时随地都在抽。 Mm-hmm. 啊，那个肺怎么受得了啊？啊， mm-hmm. 形容老烟民了。 好。Go through. 它等于 use,、mm-hmm. 消耗什么东西。 对。Vape.Pen. 那就是笔式的电子烟。 对对对。 A kind of electric cigarettes shaped like a pen. 嗯。Nicotine. The drug found in cigarettes.、 嗯、 尼古丁。 对。Out of my system. 就是 out of my body. 对对对。 就是我的身体之外。 Yeah. 远离我的身体。 Away from my body or taken out of my body, both.、 哎嗯、对。远离我的身体。 嗯。 E-juice 是什么？ 对 ,the liquid used in electric cigarettes. 烟油。 对对 对, 对。 好然后我们还有 ,mod. 就是 another kind of electric cigarettes, box shaped. 对对对。 合适电子烟。 嗯。 长姿势了。 好 第二段呢我们有 ,keeping an eye on you. 监督你。watching someone to make sure they don't do something bad. 嗯。Yeah. 监督某人 from now on. 别做坏事啊、你别干坏事啊 对对对对、Light up、 Start smoking a cigarette、 mm-hmm. 点燃烟 对对 Considerate 体谅的考虑他人的 Thoughtful of others 对 Keeping people comfortable 对 Decrease 大量的减少、 mm. Inspection 那就是检查和审查咯 When officials go to see if people are following rules 对对对 Second hand smoke 注意二手烟并不是 second hand smoking 对 因为你抽烟肯定是一手的你不可能是二手 Right, yeah Second hand smoking makes someone think of like I've almost finished the cigarette and then I give it to my friend and they finish it for me 你抽别人剩下的烟那叫二手烟 对, 对对对 但是你吸的是别人的什么抽完的烟雾 对 Second hand smoke Second hand smoke、 yeah. 就这样了所以关于吸烟和戒烟的一些基本的 vocabulary 词汇、 mm-hmm. 今天我们的这个短文当中都涉及到了 对啊 你看现在好多什么雅思托福啊、 yeah. 什么四六级口语啊 Always asking about this yeah, Public smoking bans 对 都问你说哎，对 public smoking 你有什么看法、 mm-hmm. 马上你就说哎呀我没什么看法但是我知道

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大家平时笑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呢？是那种大家闺秀式的掩面微笑，还是非常兴奋的哈哈哈这样拍打着别人，一边笑一边打着身边的人，又或者是那种声泪俱下的那种爆笑呢？那虽然这个笑的样子呢会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发自内心的笑所传达的这个效果啊，就是微笑的笑的这个效果是一样的。那三句话不离本行，要说到我们的旅行了哈。旅行其实和笑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的，虽然呢我们去到的目的地不同，游玩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最后呢都会通过旅行收获幸福、人生的意义，又或者是再次面临新生活的勇气。那今天呢也让我们一起踏上旅途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조명이꺼지고마지막사랑받았으니난이걸로됐어 yeah, yeah, yeah. 나사랑하면서가끔씩떠오를기억그안에네가있다면그거면충분해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 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 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经济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再次向您问好了。接下来呢，依然要有请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了，就是丽华了。丽华，你好。 大家好。 嗯，丽华你好。 我又来了。 对，今天已经进入到三月份了啊。 是的。 所谓阳春三月，这个天气越来越暖了， 嗯， 适合旅行的季节也到来了。 对的。 对吧？入冬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什么补秋膘啊，那是入秋的时候， 嗯， 是不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大吃一顿， 对， 对吧？ 对， 那个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嗯， 但是呢，对于爱吃的人来说，任何一个季节的开始，他都会给自己一个理由，对吧？ 是的，而且春节刚过没多久嘛，嗯， 对对对， 那股吃劲可能还持续到现在。 啊，希望大家呢，在春天的时候呢，要节制一下饮食吧。 嗯， 嗯，是不是马上就要到这个爱 美人士秀身材的时候？ 对呀，啊。啊，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话的时候呢，时不时呢会插入一些笑声， 嗯， 对吧？ 嗯，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刚刚那个好像是皮笑肉不笑的感觉，是不是？ 对对对，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啊。 现在好像是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个狂笑的感觉哈。 嗯，嗯，我主打的笑容是开怀大笑。 真的啊，对， 嗯， 这个可能有 对 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应该会听到的。 嗯， 对的， 没错没错。 嗯，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也会是一个让我们开怀大笑的地方吧。 是是是，因为我们平时如果看到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的话， 嗯， 就是会不自觉的在脸上泛起微笑嘛。 对对对。 那朴主播平时喜欢动物吗？特别是不喜欢小猪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家养过猪。 嗯， 我觉得他们都是比较脏脏的。 对对对， 爱吃啊，胖胖的， 嗯，没错 啊。这个既然提到猪的话呢，肯定是和今天内容有关的。 对，就像我们朴主播说的，一提到猪，因为现在很多人虽然有很多人养这个宠物猪，但是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个家畜是吧？ 嗯 而且会联想到一些刚才说过的脏兮兮的一些猪圈啊，一些农村的一些养猪的一些状态哈。 对， 其实猪是非常可爱而且喜欢干净的动物， 是吗？ 嗯，所以我们今天要访问的地方就是小猪博物馆。 小猪博物馆， 嗯， 啊，你刚刚说他很喜欢这个干净， 对，他是很喜欢干净的动物，嗯，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脏兮兮的一个 画面。也是啊， 对，因为我们平时不是很了解猪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嘛， 嗯， 所以我们可以去到访到这里，是位于京畿道利川的这个小猪博物馆去，了解。 小猪博物馆肯定是以猪为主题的了， 对， 对吧？啊， 对。 光听这名字就很神奇， 嗯， 猪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博物馆去了解吗？ 对啊， 这里是有关于猪的一切的内容吧？ 是是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体验很多有关猪的所有的信息。 哦， 那这里不是动物园，也不是主题公园， 嗯， 那其实应该算是以动物为主题的一个像小型那种教育农场吧。 啊， 嗯，这里是世界第二个小猪博物馆， 嗯， 有六只猪专门负责表演。哦，也是可以近距离接触并观察这些小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孩子们特别喜欢。 哦，可以看小猪表演。 对 啊， 嗯， 这个近距离观察他们的话，肯定可以摸一摸吧？ 可以摸一摸， 对 吧？ 啊，而且刚刚丽华说他们是很爱干净的， 很爱干净， 而且又是这个从事表演专业的， 对， 肯定就很在乎自己的形象了， 是 吧？ 是的，很可爱。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里具体的构成吧。 是的，是的。那首先呢，这里大体可以分为博物馆和展示厅， 嗯， 那还有直接可以体验的一些空间哈， 嗯。 那我们先到了这里之后呢，要先去买票了。 嗯， 成人是入场费是7000韩币左右， 嗯， 大概人民币40块。左右吧， 哦，不到50。 嗯，不到50。那这个价格是包含博物馆的参观费用和公园里面小型公园的参观费用， 嗯， 还有咖啡厅的基本使用费等等。 哦， 那可以在这里享受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包含在这个7000韩元之内的， 很廉价， 很廉价，很廉价。 啊， 而且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入口呢是写有各种 event 就是活动的一些时间， 嗯嗯， 刚才说过小猪表演呐，啊，还有一些小猪赛跑啊等等。 嗯 这样的活动的时间都会在入口进行 公示， 公示，对， 啊， 那大家可以在前面确认好这些活动的时间之后再进去观赏。 嗯，对，我觉得一定要确认好这个时间， 没错， 对吧？否则这可爱的小表演， 嗯， 错过了的话，那白来了，我觉得是， 没错，没错，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参观一下吧。刚刚提到这是个博物馆，是吧？ 嗯，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是，那我们进入这个小猪博物馆之后呢，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猪的一些历史啊，还有一些种类啊， 嗯， 等等相关的信息。 嗯， 那最最醒目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小猪的那些模型， 嗯， 有用木材制作的猪的模型，还有用稻草啊等等各种材料制作的猪小猪模型等等。 嗯， 还有呢，很多漂亮的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艺品。 嗯， 那大家可以来这儿，可以不止可以观赏很多有关小猪的东西，还可以去购买一些很可爱的一些工艺品。 嗯， 听说这些工艺品都是从世界各地收集过来的一些工艺品。嗯， 很有纪念价值。 没错。 嗯，那这样一一了解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觉得哇。我看到的这个小猪呢，不光是这个家畜类的，这个养殖的小猪，可能也真的会有世界各地不一样形态的，对吧？ 没错， 野猪什么的应该有。 对对，各种各样的种类。 哦，那可能也会觉得，哎，小猪原来是这么神奇的一个动物。 没错， 可能也会了解到很多有关猪的知识吧。 是的，是的，我们在这个小猪博物馆的展厅旁边呢，有很多有关猪相关的一些教育的一些项目。那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小猪相关的。一些常识和知识，也可以了解到这个我们这个存钱罐一般都是用小猪模样来制作的嘛。 对对， 那为什么用小猪模样来制作存钱罐呢？都有它的一些由来。 哦， 对，这里有这个讲解员跟你做一些讲解。嗯，对，那我来告诉你今天有关猪的常识吧。首先呢，猪是很有母爱的动物，这个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是吧？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有见过， 嗯， 母猪在生完小猪的时候呢， 对， 它基本上就不怎么去动弹，它就躺在那儿。 没错没错， 就让自己的孩子去吃奶之类的。 对，没错。而且猪的这个尾巴尾巴是卷起来的时候，有卷起来的时候吗？ 对对， 知道这个卷起来的时候它的一些它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 卷起来以后就在那儿摇啊摇啊摇。 哦，对对对，卷起来 的 一个状态。 哎，因为小狗这个狗狗摇尾巴的时候呢，它是向主人撒娇，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差不多的道理呢？ 恰恰相反。 啊，是吗？ 猪的这个尾巴卷起来的状态呢，是表示非常紧张的状态。 啊，是吗？ 如果它伸直的话，是相反，是非常，就是非常开心，或者心情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了。 哦，这个第一次听说， 对， 学到了。 而且我们朴主播知道吗？令人非常遗憾和伤心的是，猪是看不到天空的。 啊， 他是不会看天的，因为他平时有这个就是挖土的一个习惯嘛，所以他不会抬头，他本身生来是不会抬头的。 哦，也就是说他只能看到这个平视或者 以下 的这个以下 的一个视线，他视线是看不到天空的。 哦， 嗯， 呀，这是他的这个生理结构、生理构造的一个造成的一个 局限性。对，而且我们平时觉得猪是非常能吃的动物，是吧？但是其实它是。不是说吃的非常多的一个动物，它是如果到饱了的话，它是绝对不会吃别的东西的。 哦，这点比我好。 嗯， 我是饱了以后还继续吃。 我也是。 哦，不过这些东西都是第一次听说啊。 对对对。 所以这么看来，咱们平时好像很了解猪一样。 对。 但是的确有很多东西，当时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看不到天空这个事情。 对啊。 这样一听，有一点点。小小的伤心啊， 小伤心， 对吧？ 啊，对对对。 那如果您要是来到这个小猪博物馆的话呢，您可以去多多留意一下这些知识，我觉得还能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吧。 嗯，没错。那我们在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有关猪的信息，可能跟现实上猪的一些状态是截然相反的。 嗯， 而且有很多偏见，也可以在这里打破一些偏见哈。而且要知道，猪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动物了。 嗯嗯。 那朴主播知道猪的这个 IQ 大概是多少吗？ 哦，今天的这个quiz 啊，这小小测试还挺多的啊。 对 ，IQ 的话，既然刚刚说它是挺聪明的一个动物，我觉得应该会达到。啊，我不知道了， 不知道吧？ 公布答案吧。 小猪的这个 IQ 是达到75到80左右，那跟人相比的话，差不多是三岁的儿童，对，三岁小孩子的一个智力。 那通过刚刚这个丽华跟我那么多的测试，我都答错了，估计我的智商可能和小猪是差不多的。 应该不至于，我是对你怀抱期待的。 好了，这是为了节目的效果啊，希望大家能够开怀一笑，是不是啊？ 嗯， 啊，我觉得也难怪吧，咱们刚刚也说了，小猪会表演，对吧？所以他如果不聪明的话，他怎么可能去这个按照我们的编排去给大家带来节目呢？ 对 啊，我很好奇啊，这个表演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演呢？ 这个小猪的表演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在这个小猪博物馆里，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是一些接受过一些简单训练的一些小猪嘛，所以他们会就是磕头，给一些游客磕头，还有可以去打保龄球，还有对，还有跨栏，还有等等，用这个猪鼻子去就是拱这个球啊，等等一些才能都会在这里得到展示。 哦，很有意思啊，很生动，对吧？啊，估计呢很多人都会不会意识到小猪会这么的聪明，还会被可以被这个训练之后为大家带来节目， 对，很听话的。 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些表演之后呢，您可能就更加喜欢小猪了吧？ 没错。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了解到什么呢？ 我们还会在这里，就是在表演之后呢，可以和这些小猪可以亲密接触了。可以去摸摸它，因为这些小猪都是特别特别可爱。然后用韩语说这个腿鸡得啦，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小猪们，它就会呜噜，就是一群小猪，一群小猪会跑过来，非常非常可爱。还可以去喂它一些喂食啊什么的。还旁边会有一些饼干啊，小猪的饼干，就是专门喂小猪的一些饼干，你可以去购买，然后去喂小猪。 哦，所以你就可以记住一句话，叫做“腿叽滋啦，叽滋啦”这样的。 你用中文喊它是不会过来的。 可能要训练一下，让他们学这个各种外语， 没错， 是吧？所以说啊，你看他们这么聪明，对吧？怎么能不让我们去喜欢他们呢？ 是啊。 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表演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表演吧？ 是的，是的，有一个叫 Pig Racing， 就是小猪赛跑的一个表演，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对， 应该是很有动感的。 对对对，有得到第一名的小猪还会给他颁一些奖品啊等等。 小猪赛跑。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们在是户外上，有一些就是小猪都会聚群这样走来走去的嘛， 对， 所以他会设定一个就是终止的一个线数，如果他们谁哪一只小猪第一个进来，如果顾客游客猜到的话，会给游客奖品。 哦，这是一个。这不是赌马，这是赌猪。 对，赌猪，是的，特别可爱，特别可爱。 这个大家可以去下个注啊，然后这个赌猪呢，就是谁请吃晚饭， 没错， 这也可以，对吧？好的，您这里收听到的依然是去旅行吧。我们今天带您去的地方呢是非常可爱的，位于京畿道利川的小猪博物馆。那这里刚我们介绍了有小猪的表演，有小猪的比赛，很有意思。我们还可以参与到其中的这个下赌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那有没有什么体验的这个东西呢？ 体验的东西是有的，但是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算是有点点小残忍吗？是这个制作香肠。 制作香肠是吗？ 对，制作香肠，亲自游客可以去制作香肠的一个体验馆。 只要不是亲自参与屠宰 工作 就好。 对，而且这些香肠不是这个表演的一些小猪。对，都是对专门去饲养食用的。 不过呢，听到这儿还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 是有点不好意思啊。我们朴主播平时喜欢吃香肠吗？ 其实我很喜欢吃。 我也是， 我平时我大概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会用香肠来做这个下饭菜。 我也差不多一个星期会吃， 或者那种吃不上饭的时候就会去吃一个香肠。 对，很简单，很下饭嘛， 对吧？ 对。 但是也有人说这香肠呢是不健康的一个食品。 是 是吧？ 有很多。 对，因为有一些不良商家他可能不会用这种好的猪肉，会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肉混在一起， 而且会加很多添加剂。 对，添加剂。不过呢，这里这个制作的香肠听说是很健康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是亲手去制作嘛，